与此同时，爱情歌曲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也体现出了新的风貌和新的味道。从一些歌词中，我们可以听出女性在对待爱情态度上的改变，自我独立的恋爱追求，比如歌手金海心演唱的《那么骄傲》。 整晚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想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 Of a heart, stole a piece of a mind. Always thoughtful, beautiful, slender, sexy, witty. If ever love needs conclusion, necessary missing piece of him needs to come back. They come here. Too much to bear the pressure of waiting. If she doesn't give an answer soon as death, you anticipate him. He's ready, me. I'll be with him. 'Cause baby, right now there's too much of him.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校园，社会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年轻学子的思想也更加开放。在延续原有校园民谣路子的歌曲创作中，这一时期流行歌坛出现了真正反映中国内地青年学生思想情感的歌曲。朴树的《那些花儿》成为抒发青年人莫名惆怅和人生困惑的经典民谣。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来听《那些花儿》。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学不会新的知识，物体的具体位置说不明白，说话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儿。中期的时候呢，表现是为最近及以前发生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晚期呢，就表现为不认识人，这个记忆啊几乎等于零，生活不能自理。老年痴呆是有巨大的危害的一种疾病，发病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高。65岁到69岁老年人发病率大约是 5%， 70到79岁这个发病率就要 10%， 80到89岁这个发病率大约是 30%， 那90岁以上呢，必然呢就是更多了，是大于 40%。 社会啊已经步入到一个老年人的这个老年社会，老龄化，老年痴呆的发病率啊逐年的增加。老年痴呆对患者自身的影响，那必然是一个生活自理的能力受影响，逐步丧失了认知的功能，寿命会缩短。另外呢，对家庭呢还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一般正常人向老年痴呆的转化率为每年的 1% 到 2%， 而具有早期认知功能的障碍的人呢就会达到 10%。 有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的人呢为老年痴呆的一个高发的人群。老年人平时啊咱们要多注意一些营养呢，要全面。那么尤其啊是一些啊这个能够对人体有利的，能够清理我们自己体内的自由基的，清理啊一些这个体内的出现的氧化物质的，哎，这些物质咱们还是需要啊，就是尽量的能够摄入一些，这样的话可以增强大脑的灵活性，预防和延缓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生。当然呢，这个老年痴呆呢，咱们刚才说过了，不是啊，人人都要得老年痴呆，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呀、啊，确实很现实，老年痴呆不是老糊涂了。一般老年人呢有一个老糊涂，哎呀什么东西也记不清了，东西放哪儿也记不住了，成天是处在一个好像要找东西的一个状况。那么但是呢，这个老糊涂啊并不是老年痴呆，老年性痴呆的发病率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会升高。那么家属呢，这个理所当然的就是要应该注意我们身边的老年人的这个身心健康，早发现早预防。老年性痴呆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老糊涂，所以说老糊涂跟老年痴呆咱们要啊分开它，不是一回事。首先老年痴呆表现是记不住事情，近期记忆下降是老年痴呆患者早期最常见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容易忘事，记不清不久前发生的事情，记不清自己刚讲过的话，或者是别人刚告诉的某一件事，经常忘记自己的一些比如说用的东西啊，像眼镜啊钥匙啊自己的钱包啊，这些物品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满处的找。对有的患者来说，病情啊还没有影响远期的记忆，甚至呢能够记起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往往呢能够讲述啊以往的经历，变得呢很怀旧。那么往往这也被家属认为，哎，老年的记忆力啊还不错呀。这实际上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老年痴呆的表现就是从前的事儿能记得住，可是眼前的事儿啊，这个近期的记忆力啊就下降，所以说这个问题要分开，老年痴呆跟老糊涂不一样。第二方面呢，做家务活不利索，做事儿呢总是丢三落四。往往呢有些妇女啊做饭的时候啊忘了放盐呢，或者重复放盐呢，或者甚至忘了呢饭做好了忘了关煤气或者是排风扇。第三方面呢，她不会啊数数。 开始的时候啊，不会啊算这个复杂的账目，或者计算的速度很慢，以后慢慢的逐渐变成了买菜的时候啊也不会算账了，连简单的加减法也要想半天，往往都算错了。第四，说话不利索，早期表现是说话呢比以前少了，沉默寡言，有时候因为忘记简单的词语而突然之间中断讲话，或者词不达意，有时候呢又滔滔不休，说出来的话呢颠三倒四，不得要领，所以呢让人呢很难理解。第五方面呢，老年痴呆呢他分不清时间地点，严重的人呢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是几月份，分不清啊白天黑夜，自己熟悉的地方呀常常要走错方向，找不到呢回家的路，甚至呢一出家门就迷路了。第六呢，情绪和性格的改变，表现呢是突然之间无缘无故的情绪的变化，容易生气啊或闷闷不乐啊，本来性格挺好的人变得很顽固，多疑怀疑别人，甚至怀疑啊别人呢竟在他背后说他坏话。第七，理解力判断力啊下降，对于身边发生的事情啊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够正确的处理啊日常生活工作中间的一些琐事，东西乱放，全是放在不合适的地方，往往呢把自己的一些脏衣服啊会在乱塞，塞得他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放在哪儿了，学习新事物的时候呢感到极度的困难。第八是兴趣丧失，意志减退，所以以前的一些兴趣爱好现在都不做了，不愿意多动，往往呢在沙发上一坐，电视机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呢几个小时就是在一边开着电视一边在打瞌睡昏睡。所以这种情况啊，老年痴呆跟老糊涂啊要分开。我刚才谈的1,2,3,4,5,6,7,8 这个八种情况都是真的是老年痴呆，并不是普通的老糊涂。所以说呢，咱们家里人呢关外老年人要关心他爱护他，就要给他分开，是老糊涂咱们不害怕，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中期晚期的症状，咱们一定要想办法呀来帮他呀改善改善这个状况。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老年痴呆呢医学上叫做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呢是由于脑功能发生障碍而产生的获得性持续性智能障碍的一个综合症，它的记忆、认知、判断、计算、语言的能力都会降低，人格还会出现异常，这个是随着人口老化，老年痴呆必然是成为困扰很多家庭的一个常见的老年病。发病的原因还不清楚，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神经系统变性的疾病。首先是脑部明显的萎缩，咱们要做个 CT 的话，必然这个老年人呢，小脑、中脑、大脑哪个部分都可以啊，明显的萎缩。颅腔内呢，空气会增大。另外呢，在电子显微镜底下，神经细胞啊就会减少。神经细胞的显微可以缠绕在一块儿，缠接在一块儿。脑内还有大量的老年斑。这是一个必然的，咱们从实际的病理上头啊，表现出来这么一个特点。这个老年痴呆的人呢，中枢神经系统中间多种的神经递质啊，发生生化的改变。这个递质是神经 末梢兴奋时候释放的特殊的一个化学物质，也叫神经介质，可以把一个神经细胞的冲动传递给下一个神经细胞或者效应器。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该是肌肉收缩啊，该是你的这个运动啊，哎，都可以表现出来。老年痴呆中间，脑子中间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减少，所以合成乙烯胆碱量呢显著的减少，那个脑内的儿茶酚胺去甲肾上腺素也减少。所以问题关键就是在，因为老年痴呆的人的脑中间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减少了，所以合成乙烯胆碱量也少。乙烯胆碱是什么？乙烯胆碱就是我们神经的地址，它使得一个神经细胞的冲动能够传递给下一个神经细胞。那么你这个问题发生了的话，产生了的话，那所以就表现出来神经系统的功能啊，就出现老年痴呆的那些症状。灵芝呢，咱们从来是把它呢当作一个珍贵的物品。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个真菌，灵芝酒是轻身不老，延年益寿。民间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神话的故事，历代的医典也是把灵芝归位于上品，排位在人参之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都对它有一些记载。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而且灵芝有一个扶正固本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灵芝对于老年痴呆的这些人，咱们预防它、防治它，防治它呢，就说是发展的很快。因为老年痴呆也有早期、中期、晚期的这个发展，一方面是预防它，把这个老年痴呆呀，能够要发生的话，在某一个人身上推到后头，尽量往后推，尽量往后推。一个就是出现了早期、中期的症状，咱们也希望他的这个晚期的严重的情况要晚点出现。灵芝给我们的是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它可以促使我们脑细胞啊、大脑的这个供血供氧充足。咱们的神经细胞供血供氧充足的话，必然能够维持它一个正常的、应该的出现的那么一个正常的功能。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如果我们能够维持这个脑子中间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能够维持正常，它合成的乙烯胆碱的量不显著的减少，那必然你就不至于出现老年痴呆的这些症状。所以说咱们老年人要把老年这个老糊涂跟老年痴呆分开，而且老年痴呆咱们早要做一个预防。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